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现地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了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核武器研究部门的科技人员随同。发射训练有承担打击驻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基地任务的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参加。敬爱的金正同志查看发射场，直接了解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准备情况，听取发射计划后下达命令开始训练。这次发射训练是模拟对由美帝国主义核战争装备投入的南朝鲜作战地区港口机场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而限制射程来进行的，再一次检验了装载于弹道火箭的核弹头爆炸抄送装置在目标地区已被设定高度上的动作特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成功表示了十分满意，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战略军火星炮兵不仅彻底做好准备，能够执行任何突然下达的命令，而且在机动力和打击力方面一直是准确而周密细致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随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核武器研究部门的科技人员以及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指挥成员提出了在切实保障核攻击系统启动的迅速和安全，进一步完善主体的火力打击战法，开发多种弹道火箭方面的纲领性任务。